怎么不说话，凝望着窗外的晚霞，怎么不告诉我呀，你忘了我是你兄弟呀，你怎么不回答，难道你全看透了房间里透下的光线是通往天堂的路吗？我看见高高的山岗，有一匹会飞的骏马，在等着勇敢的人啊，飞越高山，面对死亡。你就像千年的胡杨，生根在艰难的地方，让风雨问候的人啊，又有谁像你一样。 天堂的